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2004年4月的一天深夜，在河南省上蔡县郭庄村东面的一处高岗上，几个黑影在手电筒微弱的光线下晃动。几分钟后，一声巨大的爆炸声突然响起。在村外的荒野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河南省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大省，我国有许许多多的珍贵的文物都是在这里被发现的。那么这又是什么人的墓葬呢？竟敢有人用炸药来盗墓？我们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劫后宝藏之谜。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上期节目中我们讲到了郭庄是河南省上蔡县城西部的一个小村庄，在这个人口只有几百人的小村东面是一片平缓的高岗地，村民们世代在这片岗地上耕种为生，过着安宁的生活。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岗地里夜间就开始不断地传来爆炸声，而每次爆炸过后，村民的耕地里就会出现一个深深的洞穴，这些洞穴明显都是人为挖掘出来的。很显然，有人为了挖掘这些洞穴而在夜间实施了爆破，唯一的目的就是盗墓。2005年5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马俊才带领考古队赶到了郭庄，他觉得那里极有可能存在着古代的一个高等级墓葬。马俊才带领的考古队在土岗附近的区域进行了仔细的钻探，从钻探上来的土质分析，土岗下面的确应该是一处春秋战国时期的高等级墓葬。考古队员开始对这座墓葬进行钻探挖掘，前一个月并没能挖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马俊才通过自己以往的经验和这座墓葬的不同寻常坚持了下来，终于有所斩获，但是在确定墓葬主人身份的时候却遇到了一定的难度。因为他们发现了一个刻有曾侯瑜名字的青铜浴缸盖，在1978年湖北随县发掘的战国墓葬中，出土的一些兵器中也刻有曾侯瑜的名字，但是曾国的属地与上蔡地区相距非常遥远，曾侯的用器怎么会到了楚国的墓葬中呢？其实在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互赠礼物是常有的事儿，因为曾国曾经一度依附于楚国，马俊才推测，很可能是出于某种原因，曾侯瑜把自己的浴缸送给了一号墓的墓主人，而作为一个国君，曾侯瑜赠送礼物的对象也一定会是楚国一位位高权重的大人物。那么掩埋于黄沙之下的这位神秘人物到底是谁？铭文中那个敬孙又究竟是谁呢？如果说墓主人真的是王室成员的话， 他的墓葬与西川夏嗣的楚国王子墓有太多的相似之处，那他的身份极有可能也是一位王子。但是即使是楚王的墓葬，也没有采取如此大规模的击杀击石来防盗，这种反常的现象又该如何解释呢？在击杀墓的北侧是一个同时期的墓葬，被人们定为二号墓，两个墓葬之间相距只有20多米，二号墓的封土压在一号墓的封土之上，说明二号墓埋葬的时间晚于一号墓。这种连体墓葬一般来说墓主应该是夫妻之间的关系，虽然规模小一些，但是从外部看二号墓并没有遭受过严重的盗掘。马俊才希望能够从二号墓中获得线索来解开一号墓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假如两个墓的主人是夫妻关系，那么为什么一号墓设置了重重的防盗措施，但二号墓却只是一个普通的土坑墓呢？马俊才对这种奇怪的现象充满了疑惑。在两个墓葬之间是一个与墓葬同时代的村落遗址，考古人员在遗址中央发掘出一个很深的洞穴。对于这个突然出现的洞穴，马俊才感到有些蹊跷，为什么在村落遗址上会出现这样一个洞穴呢？在洞穴的底部，马俊才发现了一个人的头骨，这是一个年轻女性的头骨，这让马俊才有些紧张。如果这个头骨来自二号墓，那么这个奇怪的洞穴很有可能是一个通向二号墓的巨大盗洞。 一个2000多年前的巨大古墓，传说中埋藏着君王的宝藏。考古专家辛苦发掘数月，却一无所获。工程浩大的一个防盗墓葬，难道只是古人精心设计的一场骗局吗？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劫后宝藏之谜。 当二号墓的发掘快到达底部的时候，一个巨大的盗洞痕迹被发现了。不出马俊才的预料，这个盗洞正是村落遗址上那个洞穴延伸过来的。这是一个几乎和墓葬同时代的盗洞，说明在二号墓埋葬后不久，盗墓贼就盗窃了这个墓葬。他们没有选择规模更大的一号墓，很有可能是了解内情的人所为。因为没有防盗措施，仅一个盗洞就将二号墓盗得几乎干干净净。考古人员只在盗洞区发现了几件器物的残片和一个老年女性的头骨。马俊才推测，二号墓的墓主应该是一号墓墓主的夫人，并且她是在丈夫去世多年之后才下葬的。由于掌握权力的丈夫已经去世多年，她已经没有能力为自己修建工程浩大的击杀击石墓了。再次触摸这些历经劫难保留下来的无价之宝，马俊才感慨万千。古人为抵御盗墓而设计的防盗机关，让他这次本来毫无希望的考古行动获得了近乎圆满的结局。但是这个诡异墓葬的主人究竟是谁，马俊才还未能找到确切的答案。假如那个敬孙真的是一种标榜王族身份的称呼，那么他会不会是同样做过蔡公的楚平王的后代呢？这或许是一个最合乎逻辑的推测。如果说敬孙是楚平王的孙子，那么他就是一位王子，这个墓葬与楚国王子墓葬的诸多相似处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作为王族的后代，一号墓的墓主人被派到他的祖先曾经做蔡公的地方担任相同的职位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一个小国的国君曾侯向他赠送礼物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据史书记载，做了国君的楚平王因为听信谗言而杀害了楚国大将伍子胥的父兄，逃到吴国的伍子胥受到吴王的重用，带领吴国军队攻陷了楚国的都城。已经死去的楚平王的尸体被从墓中挖出来鞭打了300下。 祖先被挖墓鞭尸的耻辱一定给这位王子留下了极其深刻的记忆，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他才处心积虑地设计了一个积沙积石的防盗墓穴，也许他想用这种方式为自己建造一个永远不受侵扰的地下世界吧。好了，各位听众，劫后宝藏之谜先为您介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更加精彩和神秘的古鱼国之谜。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1975年，在宝鸡市儒家庄的黄土台原上，村民们日复一日地平整着土地和修筑着梯田。有一天，村长杨烈无意当中刨到了一个土坑。开始，杨村长并没有在意夹杂在泥土当中的零散麻骨，刨到后随手扔到了远处。但是黄土地当中似乎有更为神秘的东西在召唤他，随着挥舞的锄头落地，蹦出了清脆的响声。杨烈弯腰查看，发现了一块古怪的铜疙瘩，他用手扒拉掉泥土，发现这块铜疙瘩非铜一般，上面居然镂刻着细密的花纹。村民们停下了手中的农活，闻声聚拢而来，他们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纷纷用手刨开泥土，不久竟然刨出了更多形态诡异的铜疙瘩。敦厚老实的村民一时间不知所措，他们盘着腿坐在田埂上，商量着怎样处理这些古怪的铜。更让他们担忧的是，这也许意味着一种不祥的征兆，这些古怪的铜器会不会带来某种远古的咒语呢？农民在田间发现离奇铜器的消息不胫而走，这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重视。宝鸡市文管所的所长李仲操当即派遣大学毕业不久的卢连成前往儒家庄。当卢连成风尘仆仆地赶到现场的时候，村民们仍旧围在铜器的周围，每个人都对铜器投以惊奇的目光，期待着专家前来揭开其中的谜底。卢连成回忆说，到了现场一看，出土铜构件的地方马骨头已经露出来，而且有些马骨头已经被从坑里取了出来，凌乱地散置在坑边。从村民结结巴巴的言语中，似乎难以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卢连成就走到土坑旁边捡起那些铜疙瘩。根据考古常识，这些绿锈斑驳的铜疙瘩显然是小型的青铜构件。儒家庄是西周遗存和墓葬分布密集区，而青铜构件又是比较典型的西周器物。卢连成判断他们脚底下极有可能埋葬着西周时期的遗存，但是他并没意识到这些青铜构件仅是冰山一角，一个史籍失载的古国即将显露出它的真貌。考古发掘工作随后紧锣密鼓地展开了，首铲开始叩开远古时代的遗迹。卢连成首先清理出了车轮的印痕，它位于土坑的边缘，紧接着在手铲的拨弄下，一些骨头逐渐脱离出泥土。这些泛了黄的骨头从外观看来不像是人的骨头，而像是某种动物的骨骼。而后越来越多出土的骨头大体能够拼凑出马的骨架，加上刚才的车轮印痕，卢连成基本能够断定目前清理的是一座陪葬车马坑。而就在这时，令人诧异的情况出现了。卢连成仔细端详手中泛黄的马骨，不知道为什么马骨都带有一些损伤。在编号为儒家庄1号车马坑的坑底，陆续出土了6匹马的骨架。令人费解的是，马骨交叉错位，布局极其凌乱。对于马骨凌乱的原因，专家们设想的第一种情况可能是在埋葬车马的时候，其布局形式还是完好的， 但是随着马的尸体逐渐腐烂，原本填实的土坑出现了空隙，日久时长，木土因为缺少支撑而自然坍塌，由此导致了马骨的凌乱。宝鸡市博物馆的胡志生认为，木土逐年来踏得很实，所以把马骨架压得变了形，导致马骨架有些地方折断和变形以及移位的情况，这就是凌乱造成的基本原因。但是随着挖掘工作的进展，这样的观点受到了很大的质疑。考古工作者在临近区域又挖掘出了一座同时期的车马坑，这座编号为三号车马坑的形制规模与先前挖掘的一号坑类似，然而三号车马坑却保存得极其完好，里头一共有六匹马，马摆放得非常整齐，都在车圆杆的左右。如果按照原先的解释，那么三号车马坑同样也会遇到由于尸体腐朽而导致木土坍塌的现象，但这里出土的马骨却并不凌乱，看来木土坍塌并不是导致车马坑凌乱的主要原因。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了卢连成的心头，他想到了第二种情况，根据以往的经验，凌乱的主导原因往往来自于扰动。那么专家口中所说的扰动又是什么呢？ 在关中大地的黄土台原上，几个悬疑密布的墓室再现了西周初年人殉的血腥场景。一波三折的考证拨开了历史的重重迷雾，抽丝剥茧般的努力探寻，终于使一个史书上没有记载的千年古国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古虞国之谜。 对于一号车马坑的凌乱不堪，卢连成给出的解释是扰动。其实扰动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盗墓。卢连成认为，如果经过盗扰，这个遗物骨骸部分移动是有可能的。宝鸡地处关中地区，这里是西周文明的发祥地，其历史悠久，出土文物众多，所以时常受到盗墓贼的光顾。盗墓者在搜寻地下珍宝的时候，是不会考虑什么文物保护问题的，他们经常为了偷盗的顺利而随意的搅乱坑穴，这会不会是导致车马坑凌乱的主要原因呢？卢连成难以克制自己的担忧，如果一号车马坑真的因为盗扰而变得凌乱，那不仅意味着考古工作徒费功夫，更重要的是国宝会因此而流失，这种情形当然是考古队员最不愿意见到的。按照考古学的常识，车马坑作为陪葬坑，它的附近必然会有重要的墓葬，也就是拥有这些车马的主人的墓葬。墓葬究竟埋在哪儿呢？他们有没有遭遇到盗墓者的光顾呢？卢连成急于找到问题的答案。趁着挖掘车马坑的间隙，卢连成在周围寻找主墓墓葬的痕迹，他看见不远处有农民在田间劳作，于是走过去跟老乡们聊了天，希望得到新的线索。在闲聊当中，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引起了卢连成的注意。有村民告诉他，这片梯田不适合种庄稼，原因是这儿的土壤与别处的不同。职业的敏感让卢连成意识到这里面大有文章，坚硬的土壤令农民苦不堪言，但是对于考古工作者而言，这却是个好兆头，他提供了某种重要的信息。卢连成解释说，因为这种夯杂的土跟一般的黄土不一样，它的结构很致密，而且经过人为的夯打，所以它的硬度比黄土的硬度要高得多，它的成分也和纯天然的黄土不太一样，夹杂了一些炭渣、五花土和其他的一些陶片等等。考古钻探工作重新展开了，他们用皮尺圈出了老乡指认的硬实土壤的范围，用白灰在黄土台原上画出了重点清理的方位，密布的碳眼呈梅花状散落在了开阔的土台上。这种密集探寻，任何蛛丝马迹都难以逃过考古工作者的眼睛。极厚的洛阳铲犹如考古队员此刻的心情。很快，钻探工作有了突破性进展， 从白灰勾勒的墓土范围来看，主墓室带有一条墓道，这是个典型的甲字形大墓。经过人们数月的考古挖掘，一座封闭了近3000年的西周古墓开始向世人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值得庆幸的是，一号墓保存良好，并没有遭受到盗墓贼的侵扰。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先前对盗墓的忧虑转变为了对考古发掘成果的期盼。 在关中大地的黄土台原上，几个悬疑密布的墓室再现了西周初年人殉的血腥场景。一波三折的考证拨开了历史的重重迷雾，抽丝剥茧般的努力探寻，终于使一个史书上没有记载的千年古国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古虞国之谜。 有一天，考古人员进行日常的墓室清理工作，卢连成的脚底下似乎踩着了什么东西。胡志生回忆说，就在这个过程中，工作人员听到好像有响声，这响声很奇怪，好像是下边有陪葬的器物损坏的声音。当时大家都非常吃惊，考古队员急忙爬上了墓坑，这种声响意味着墓底下埋有玉器、骨架之类的东西，继续踩在墓底进行清理显然不行，那样会对文物造成损毁。卢连成急中生智，他从附近的老乡家中借来了几根长圆木，经过同伴的帮助，卢连成在墓坑的顶部架上了圆木，形成了一定的支撑。随后他趴在木架上，双手腾空清理墓底的泥土。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棺椁的痕迹逐渐地被清理了出来。虽然过去了3000多年，棺椁的木质已经完全腐烂，但是仍可以看见当初的墓葬形制。卢家庄一号墓的墓室分为甲乙两个椁室，分别埋葬着两具尸体。考古队员首先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了主墓室的乙椁室。卢连成回忆说，一号墓的尸骨保存非常不好，在内棺隐隐约约可以看到骨骼被分解腐朽以后有一些黄色的骨粉，可以看出墓主人是仰身直支葬，但是没有一块骨头可以拿到手里头。根据墓主人大量随葬兵器的情况，基本可以判断一号墓的墓主人应当是一位男性。随后出土的青铜短剑不失权势和威猛，也证实了这一点。甲椁室位于一号墓墓室的西部，体积略小于乙椁室，这里残留了部分骨骼。就在骨骼附近的泥土中，考古队员又发现了异常现象。胡志生回忆说，当时挖到了人的身体部位了，当泥块被掀起来以后，有丝绸粘在泥块上，可见墓主在下葬时都是穿着很漂亮的丝绸，这些丝绸经过了3000年以后，到了今天肯定已经腐朽了，不像样子了。但是因为尸体的上面覆盖了很多稀泥，当时的丝绸衣料的腐朽痕迹又留在了淤泥上面，把淤泥拿起来之后，丝绸就粘在了泥巴上面，它的纹饰很细密很清楚，而且更重要的是连刺绣的针脚都能看到，显然甲椁室埋葬着一位西周的女子。卢家庄一号墓的两位墓主虽然骨头已经腐朽，但是一男一女的身份已经确认无疑了。考古人员做出了初步的判断，这是一座夫妻合葬墓。如果考古人员判断正确，这对夫妻是何许人也？他们有着怎样显赫的地位呢？冒着初春的严寒，宝鸡市博物馆的考古队在卢家庄的黄土台原上继续发掘着。年轻的卢连成并没有意识到这个貌似普通的墓葬会带来众多的未解谜团。好了，各位，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先为您讲到这儿了。这对沉睡了3000年的夫妻到底是何许人物？他们又有着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我们在下期节目中将为大家揭开谜底。在这里，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